是我想要的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章继续给大家介绍 糖尿病为什么能发生这个慢性的并发症，有哪些因素是影响糖尿病各种慢性并发症发生，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可以引起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呢？因为还有 80% 75-80% 的人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这个慢性并发症的症状都会来找他，所以这个呢，因为是多种因素对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都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这些诸多的因素中，哪些起着决定性的因素，虽然不能特别特别的肯定，但是呢，专家们呢，还有这个专门研究糖尿病的这个学者们呢，科学家们研究啊，资料表明了，影响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有几个，一个是你糖尿病得的你的病程怎么样，你如果越年轻得，你到了老年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可能越来找你，就是病程长短。还有一个就是血糖你控制的好不好，血糖的高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就是血压，你有没有高血压，就是糖尿病之前你有没有高血压，然后糖尿病你以后你是不是又伴着高血压。第五个遗传，这四方面的因素是主要引起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的一个原因。当然除了这四个重要的以外，其他还有很多原因，因为它是多原因所引起的，也许你正好就没有这四种，但是呢你也有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了。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病程，发生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是病程，如果他在患病时间长，越容易引起糖尿病并发症。比如有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病变的糖尿病病人，他的病程大多数都在10年到15年以上，就是很早就是比较长时间了，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许多的人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在确诊了数年以后，甚至确诊的当时就发现有视网膜病变或者是肾脏的病变。这种患者的糖尿病啊，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存在了，只是他到了眼睛看不清了，或者已经尿里头有蛋白了，这时候呢才去这个诊断。结果一诊断呢，他很多年前10年前或者是更早就已经是糖尿病了，而因为各种因素就没有重视，没有这个知识啊，没有及时去检查，所以呢就这个发生10年以上了。因为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在病程在3-5年之内的糖尿病患者，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所以一般啊，我们都说为什么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就是你从糖尿病诊断以后10年到15年。当然有的人一开始一来他就是并发症出现，那你在这之前，那你最少你也病了有10年左右了，这是第一个。因此越比较年龄小得了糖尿病，不管轻重，你都要根据糖尿病的治疗原则很好的控制血糖，然后让这些并发症啊最好不来找你，找你来你也很快的发现把它控制住，这样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生命是非常负责任的。第二个就是血糖，高血糖在产生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机制中占着首要重要的地位，用强化的治疗使这血糖尽可能的接近理想的水平。如果达到了这个治疗的程度，那它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的病变这个发生率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血糖你还甚至于没有达到诊断，但是你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就要控制住血糖，就要很快的让它恢复到正常，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你在10年或者15年以后发生视网膜眼底病或者是肾脏病变。 使这个并发症啊的并发率大大下降。如果原来已经存在视网膜和肾脏病变，强化的治疗呢可以使它的病情稳定，不再恶化。因此积极的控制高血糖状态，使血糖尽可能的接近达到正常的水平。我们知道接近的水平现在已经很多年了，这个糖尿病的诊断的标准已经改了，是 5.6 毫摩尔。原来是你 6.1 毫摩尔还可以忍耐，现在不行，你到了6就已经要治疗了。它的正常标准是 5.6, 当然根据年龄啊，根据你身体状况啊，它还有一个扩展，一般呀七老八十的人啊可以这个稍稍扩大一点，就是放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你30多岁就得糖尿病了，那你就应该严格的控制在正常的水平之内。这样可以预防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其实呢这些知识呢，有糖尿病家族史或者是有糖尿病的本人自己应该特别注意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所以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我们第一个说了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怎么发生的，其实都是由于高血糖，它对于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甚至于细胞它都有影响而产生的这个糖毒所产生的影响啊，那么使得并发症发生。第三个呢就是要记住是高血压。这个血压水平对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也是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在讲过啊，高血压的病人可能与高血糖具有同等的危险性。有的病人身上高血压甚至比高血糖更要注意，但是如果这两个都存在或者只存在一个，你就注意要另一个是否就来找你。因为我们医生经常有这样话说，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啊亲哥俩双胞胎。也许是高血压现在后来血糖高了，也许是血糖高了后来你有高血压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共同的病理基础，就是胰岛素抵抗。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啊，曾经这个学者有过研究，他们的子女，比如父母都有高血压，他们的子女因为遗传性很大的，特别是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个子女的高血压的百分比就很高了。这时候他们如果还没有得高血压之前，你在他们身体里查，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埋下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种子了，已经埋上了这个地雷了。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两个同时存在，或者一个存在先一点，一个存在后一点，那要你积极的治疗，双管齐下，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是遗传性疾病。而且他们刚才讲了，这个发生那个就发生。有高血压或高血压倾向的糖尿病患者，比高血压正常的，他更容易发生大血管和微血管的病变，尤其是视网膜病变、肾小球硬化以及心脑血管的硬化。因为高血压它本身什么，就是引起动脉硬化的原因。动脉硬化是引起高血压的原因，同时糖尿病又促进动脉硬化的早形成，发展的快，而且各个器官各个血管都可以发生动脉硬化的变化，这样就使我们整个的心血管系统这个循环系统啊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就可以产生除了视网膜，除了这个肾小球的硬化，脑血管病的发生，心脏病的发生都可以出现。所以这个呢，有高血压的朋友也特别要注意了，要经常查查他血糖是不是高。如果血糖高，双管齐下，你高血压也得治疗，糖尿病也得治疗。第四个就是遗传因素了。我们知道遗传因素在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啊，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有些糖尿病病者虽然长期的血糖长期没有得到控制，但没有发生慢性并发症，这说明了还可能有存在着一部分遗传的因素，就是这些糖尿病病人他遗传的因素中不容易受长期高血糖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糖尿病患者呢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能把慢性并发症堵住在这个押宝压在遗传因素上。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积极的治疗根治这个血糖，特别是血糖高或者是血压高，让它维持在正常。血糖血压最终的改善对糖尿病慢性病的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有确切的防治的意义。那么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同样 对于高血压的并发症的发生，它有很确切的防治的作用，所以每一个糖尿病患者或者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应该记住这个，这样对于预防你这两个病的并发症或者他们同时产生的慢性并发症都有非常好的意义。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所以它是在很多病的治疗上是有作用的。而且呢，这个灵芝呢，因为它入药，而且我们的祖先早就在用它，知道对我们身体双向调整，是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非常好的一个生物体。而且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多营养的物质，那么你在用它的过程中啊，不管是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的，代氨酸、赖氨酸、精氨酸、缬氨酸、苏氨酸啊，这些都是身体不能合成的，你要从外头食物吃才能得到，灵芝就非常的丰富。另外呢，它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维生素 E， 再有就是14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个微量元素它的存在的比例跟我们身体里也非常接近，所以非常好吸收。因此灵芝这个上品的中药呢，一直到现在呢都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啊特别受欢迎的。所以正因为这样，这个过程可以很好的减轻甚至于消除症状，另外促进你自我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和它非常广泛的药理活性和生理活性作用，用了以后它不是对哪个病或对哪个器官，而是全身的调整，双向的调整，高的让它下来，低的让它上去，而且它是通过了它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所管辖下的网络，让它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使我们，那么它都会要找到这种平衡，使我们身体呢得到健康。而且灵芝里呢，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灵芝腺苷、腺苷类的烟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酶类，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些营养物质，他们这些物质可以有效的调节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的体质得到改善。所以这个灵芝你在用了以后啊，一个它能够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平衡，免疫功能平衡，第一个它可以很好的清除来烦之敌，第二个呢它就是有个内稳定，使我们器官各个器官各司其职，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然后互相协调又非常好。再有就是它有免疫监视，对一些细胞突变的问题它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灵芝呢它能够调节代谢，促进蛋白的合成，特别是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蛋白的合成，这样对身体内损伤的组织器官和细胞的修复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灵芝我们知道了，特别是灵芝多糖，它就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了，它是也是灵芝里啊药理作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东西，除了它能够在免疫功能上起到非常作用好作用以外，它能够促进胰岛的 B 细胞，增加自我修复能力，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和这个胰岛素抵抗。另外呢，磷酸酸 A 呢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同时呢，灵芝的孢子粉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我们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够量，能够发挥效应。像这些呢，对糖尿病病人来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再加上灵芝酸本身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三萜类的化合物。除了它稳定中枢神经系统之外，它对于降压，对于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对于促进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强心，另外呢能够这个解凝，还有呢就是能够非常好的使我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升高，抗动脉硬化，这个现在人细胞的实验证明了灵芝有抗